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7集，谢家哥哥一。沈府西院的灯这一夜彻夜通明，沈贵和沈万倒是想打听，奈何沈信直接让自己的亲信守在院门口，一个蚊子都飞不进来。想要打听其中说了什么，谈何容易。屋中，沈秋给沈妙倒了一杯茶，说道： 妹妹慢慢说。 有关兵士，沈家有沈信、罗雪燕和沈秋，但沈妙和这些事情似乎是从来沾不上边的。远在定京城里娇养的小姑娘，或许连定京城有哪些世家大族的格局都搞不清楚。兵家之事诡谲难辨，背后牵扯的势力更非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，围观者尚且分不清楚，更别说沈庙了。可沈庙就是说了，说的还头头是道，说的沈信夫妇都忍不住侧目。 放弃沈家军，重拾罗家军， 罗雪燕说道。 可沈家军都是精锐，罗家军…… 说到自己父亲曾经带的兵，罗雪燕终究是有几分伤感。 怎么比得上沈家军？ 罗家军虽是散兵，可重在干净。爹的沈家军里已经出了内奸，带着这样一支兵打仗，谁知道会不会又被人从背后捅上一刀。沈妙此话一出，三人静默。一直以来跟在身边出生入死，一手拉扯起来的兵种出了内奸，的确是一件众人都不想看到的事。沈信说道： 娇娇说的我也想过。 沈秋和罗雪燕同时看向沈信，沈信此刻倒是褪去了之前的怀疑之色，看向沈妙，目光中隐有赞赏。 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不过之前娇娇你在马车上说的两年之内必会召我入京是什么意思？ 不错。 沈秋也转过头来看着沈妙。 妹妹怎么知道陛下两年之内会召爹回京？ 皇帝的心思不是谁都能猜得透的。沈妙说出这话倒似乎有些意味，罗雪燕顿时就紧张起来。她想得长远，能够摸清皇帝心思的人必然是文惠帝身边的人，会不会是定王呢？定王和沈妙从前那些事儿到底是传得沸沸扬扬，罗雪燕最担心的就是沈妙也被卷入皇子夺嫡的这趟浑水，被人平白做了砝码。沈妙垂眸，两年之内文惠帝自然要召沈信回京，因为明齐朝贡北有秦国西有大梁，被夹在中间的明齐岌岌可危。那时候文惠帝身子已经十分不好，太子卧病在床，周王和黎王争得头破血流，而傅修仪隐藏的大网也在渐渐撒开。沈信作为忠臣武将，必将被文惠帝用来威慑敌国而启用，就如同前生一样，即便那时候皇家还在打压沈家军，却仍旧留了一线。沈信必将被皇家炸开最后一滴油。只是这些话却是不能对外说的。迎着几人各异的目光，沈妙微微一笑： 我只是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，梦里两年之内爹会东山再起，威武大将军的名号也不会辱没。 这话其实有些敷衍，不过沈妙说的温和，一双眼睛清澈见底，便是让人不相信的心中也软了半截。两年之内究竟能不能被召回京，这是谁都不可能说清楚的事情。可是一年也好，两年也罢，或是三年四年，此刻退去西北的确是最好的办法。不仅是为了东山再起，而是因为夺嫡如今正是激烈的时候，沈家留在定京即便是没有兵权也未免会被牵扯其中，急流勇退正是这个道理。 在建功立业之前，首先要保护的是自己的家人，这便是沈信所想的。他笑着看向沈妙，说道： 哈哈，娇娇既然说是做梦，那梦一定能成真，爹信你。 这话竟是一点也不打算深究其中的原因了。爹信你三个字差点让沈妙流出泪来。当初他死活都要嫁给傅修仪，沈信其实是尽力阻拦的，直到后来他以死相逼，沈信终于松口。一辈子发号施令的骄傲将军却是流露出颓然和无奈的神情。他当时也说， 既然是你选的良人，爹信你。 于是就将沈家推上了绝路。沈妙闭了闭眼，那些惨烈的过往疏而不见。他道：爹若真的相信我所说，明日就向陛下请折子退守小春城。 明日？ 罗雪燕一惊， 怎么这么急？ 就是要这么急，陛下才会以为爹是因为被夺了虎符不满，赌气之下的行为，才不会想得更多。沈妙解释道。沈秋还想说什么，可是沈信一言令下， 就这么做吧。 沈信， 罗雪燕有些急，毕竟这些事情都是大事。沈妙虽然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可是这般匆匆的决定实在是太草率了些。沈信摇了摇头， 以我纵横沙场多年，还不如娇娇看得清楚。 他看向沈妙，目光中多了几分复杂，最后却还是伸手揉了揉沈妙的脑袋。 若娇娇是男儿身，天下几人可比？ 沈妙静静地看着他。今日他所说的这些，一个闺阁女儿是绝对想不出来的。沈信是什么人呢？虽是粗人，却不代表没脑子，只怕早就看出了他身上的疑点，只是沈信却不说破。就算是说破了，沈妙也不会告诉沈信重生的秘密。或许这就是亲人之间无条件的信任，就像上辈子沈信一直站在他这边一样。爹，沈家会好好的。沈妙保证般地说道。 爹明日早朝就去上折子。 沈信笑了笑，拉着罗雪燕站起身来。 夫人，也还是早些休息吧。 罗雪燕本想说什么，瞧见沈信的神情时，却猝然住嘴。她跟了沈信这么多年，沈信自然都是自信飞扬的，何曾见过如此沉重的模样？本该是万民敬仰的英雄，却要被剥夺兵权，固守在边陲小地。没有人比沈信此刻更憋屈了，他便第一次柔顺了脸色，搀着沈信说道： 好。 倒是沈秋落在后面，看着沈妙欲言又止，最后终是忍不住道： 妹妹，你是想要爹造反吗？ 沈秋在沈家人中是最清晰沈妙骨子里的戾气的，玉亲王垂涎他，他就让玉亲王府一个活口不留。金家人算计他，如今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。皇帝夺了沈家的虎符，沈妙这看似退步的行为，真的仅仅是为了自保吗？沈妙淡笑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沈家自来忠君爱国，那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？大哥还是别多想了，若是隔墙有耳被人听到，只怕你我都有麻烦。沈秋顿了顿，才道： 那样最好，妹妹，不要做傻事。 说完，他这才转身走出屋门。沈妙慢慢地在位置上坐了下来。造反，他是很想，不过，如何不留恶名的造反，也是一件大事。当务之急自然是避祸，可是等归来之时，也定会给傅家人送上一份大礼，到时候只盼傅家人 能够吃得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